挥一挥衣袖，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

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风啊

心和心。